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35集。仲裁。浪淘雪晶在马场上所向披靡，他是鸿雁山下的无冕之王，遇见边杀战马也难逢敌手。萧迟也玩了两圈就作罢，下来吃沈泽川剩在桌上的茶，那杯沿还残存着府君的温度。萧迟也喝完茶，拿热帕子擦手。 今日难得，设个赏让他们玩玩吧。 沈泽川转过头对跟前的侍女说， 现成的赏有的是，告诉他们几个，跑赢了我有大赏。 萧迟也坐下来，长腿挤的沈泽川快没处放了，他问 什么赏。 沈泽川笑而不答。场上跑马的几个人都停了下来，谭太后听着有赏就乐了起来， 哼，这是占咱们中伯的便宜。 南北诸将都精于马术，中伯敬畏却都不善此道，古今和乌子鱼就能搏掉彩头，这场赛马根本没什么悬念。费胜坐在马背上跟乔天涯说， 要不你上。 乔天涯勒着缰绳跟后边的古今打招呼， 你是府君的脸面，不战而降笑话吗？桃子上来陪你老师哥跑这一场。 丁桃攥着缰绳过来对费胜说， 你别怕，在离北的时候金哥就没跑过我，一会儿我给你堵着他，你专心赛乌子鱼。 我不怕。 费胜看乔天涯退后连忙说， 那你也不能退，咱们哥俩齐心协力啊。 乔天涯用马鞭指了指后边，费胜一看霍凌云也在。乔天涯说， 最后的马道窄，你不要跟乌子鱼纠缠，只管闭着眼策马，后边有的是人给你挡着。 他这是要和霍凌云给费胜抬架子，把风头都让给了费胜。费胜一时间也不知什么滋味，冲乔天涯抱了拳说， 你是我亲兄弟。 姚文宇虽然听不见他们的话，但看着乔天涯退后就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。萧迟也捏着茶杯看着马场玩味地说， 哼，这乔天涯也忒谦让了。 跑马是兴起，大家玩玩罢了，但是不意味着锦衣卫能输得太难看。离北铁骑和中伯守备军都在场，乔天涯却还是要把机会让给费胜。二爷这话是在说乔天涯没锐气。姚文玉揽着虎奴看着乔天涯没做声。沈泽川把折扇抹开些许又合上了，他看着像是胸有成竹，既不出声也不着急。 小生。 影昌踩到围栏跨坐上去，冲费胜撕心裂肺地喊， 你快点跑，快点，赢了老头子带你吃酒。 影昌的话音没落，古今的马就飙风般地赛了出去。老头吃了满嘴的灰，急得都快站起来了。古今和乌子鱼辅车相依，堵住了费胜的前路。费胜慢了半步越不过去，后边的丁桃架了几声从费胜身边经过，从外侧挡着古今的马屁股，压得古今不得不缓下速度把马道让给乌子鱼。 金哥，你有一两银子是不是藏旧靴子里了？都泡潮了。我临行前咱们宅子门口的六婶还在问你赊的酒钱几时还人家，我觉得可臊了。 丁桃越说越来劲， 哎，你，我就做主把你靴子里的钱拿出来了，还了一半，才一半，你到底赊了几两啊，我的账都记混了。 古今忍无可忍，偏头说， 闭嘴。 他一分神内侧的位置就被费胜给顶掉了。古今爱惜马不肯应急，两人并驾齐驱冲了半晌，撵得乌子鱼屁股凉飕飕的。马道宽窄不一，冲过这段距离前方就是稍宽的弯道。古今想在这里把费胜压掉，费胜也想在这里超过古今，两个人都闭紧了嘴在灰尘里疾驰。眼看弯道已经到了跟前，古今加紧马腹，后方的丁桃早已撤了，顶上的是霍凌云。霍凌云一挨近，古今就察觉这人骑术不差，比费胜更具压迫感。弯道骤转，古今马头偏过，岂料侧边追上来的霍凌云突然加速， 矮咒马的粗壮的前颈跟着偏过方向，把古今压向了内侧。古今极乐缰绳，马却刹不住前冲，被压得斜撞向最内侧的费胜。费胜的位置居然变窄，他为了避开相撞，下意识地勒紧右手，马当即偏头蹭到围栏，在飞奔间碰地刮断了木栏，战马受惊，马蹄在仓促间被栏杆绊住，刹那间栽了出去。谭太虎站了起来， 操！ 马在栽过去时扭到了前膝，费胜在尘土飞扬间动作迅速，即刻抱头护住头部，翻滚在地，惊出一身的冷汗。古今已经停了，他率先下马拉起费胜。费胜蹬着腿站起来，袍子间满是泥土，他擦了把脸上的汗，偏头吐出颗牙，对后边的乔天涯说， 没事。 霍凌云抽响马鞭，在逐渐趋于狭窄的马道上隐约有越过乌子鱼的势头。乌子鱼听见动静，在霍凌云逼近时说， 哎，这就不地道了吧，兄弟。 霍凌云半俯着身，犹如破风的锐剑，他那前冲的气势太猛了，根本不顾马道两侧的围栏，任由小腿被木栏擦出血痕，也要超过乌子鱼。乌子鱼的马镫在围栏上蹭出零星的木屑，他操声骂道， 他妈的。 围栏受费胜那段路的波及，这半边摇摇欲坠。乌子鱼听得咣当一声，围栏已经被撞断了，他不敢再向前跟霍凌云死磕，当即掉头把马带出了马道。乌子鱼清脆一口，俯身抱着马颈，沙哑地安慰道， 哎呦，老子的仓位受委屈了啊。 霍凌云锐不可挡，奔驰在最后这段路，他呼吸微促，在风里把所有喧杂都抛之脑后，眼里只能看见终点，他的前程要靠搏。这里没有人是他的兄弟，也没有人是他的旧故，他知道自己被放在锦衣卫意味着什么，但是这远远不够，他的抱负都在战场，他必须在沈泽川面前搏出条路，才能得到重用。尹昌急得直拍大腿，恨不得自己撒开腿去追这小子，他嚷道， 你不能使诈吗？自己人咋能…… 电光石火间，只见马蹄陡然踏见飞泥，犹如道闪电破开灰尘，紧随霍凌云之后。谭太后激动地探出围栏吼道， 乔天涯，乔天涯。 姚文玉的喉间干涩，看见乔天涯在疾风间肆意张扬的发和他眉间的昂然气概，仿佛听到了坚冰迸裂的声响。霍凌云眉头微皱，他侧眸看见乔天涯紧逼而上，乔天涯压着舌尖的土腥味，冲霍凌云短促地笑了一声，两个人同时压低了前身，在那被撞得东倒西歪的围栏间挤占着一个马道。乔天涯似乎很少有赢的冲动，但今天在这沸腾的吵闹声音里，他就是十年前纵马去渡的乔家狼。马场间的喧闹沸反盈天，喊声激烈，挂着重彩的绸子就在前方，围栏像炸断的绳索，在急促的马蹄声中被陆续带翻。霍凌云咬紧牙关，劲风乱舞着漫天灰尘，他要赢的念头几乎溢出了胸腔。就在此刻，前方突然横出道铁杆，正面撞上去的力道足以把人刮翻在地。霍凌云当机立断，撒手翻身，飞马间摔滚在地，避开了铁杆。但是他落马后听见乔天涯还在往前，不禁愕然道， 乔天。 枣红色的战马冲过铁杆，背上没有人。姚文玉攥着四轮车的把手，呼吸停滞，短短几瞬，乔天涯从马侧倏地翻了回去，场间顿时鼎沸，萧驰也说了声漂亮。乔天涯在锦衣卫扑来时摘掉重彩，接着大笑起来，他那些落拓失意都被晴日融化，在此刻成为了熠熠生辉的汗水，坐在马背上英姿飒爽。姚文玉平静的脸上几乎看不出端倪，他松开手，却发现乔天涯正看向这里。乔天涯收回目光，下马跟费胜撞了下肩膀，挡住了费胜飘向霍凌云的视线。费胜什么都没说，他们赛完了就得到沈泽川跟前拿赏。沈泽川拎着折扇，长身玉立， 既然说了大赏，自然不能拿银钱俗物来敷衍你们。 端州锦衣旗指挥使的位置一直空悬无人。 他停顿须臾， 今日就交给乔天涯了。 果然如此，费胜跪着身埋首泄气，可这里都是人，他不能给主子脸子瞧，但失意是真的，只能勉强振奋精神，维持着面上的平静。 费胜调任锦衣旗同知，霍凌云同旨，中伯锦衣卫就此更名为锦衣旗，仍有急报直禀的权利。你们不隶属于端州守备军。 沈泽川善遂随一风晃了晃，他说， 你们只属于我沈兰州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